石毅给刘丽打电话的时候，竟然是助理接的。先是有点不耐烦地问了一遍到底石毅是什么人。听到石毅的名字的时候，态度才稍微好转了一点，不过还是那副应酬的语气。 哎呀，刘丽现在还在忙，要不我一会儿让她打给你。 石毅直接挂了电话，他没有等的习惯。晚上刚好他有一个应酬，要招待从 S 市来的几个人，欧阳都安排好了才过来征求他意见，说去也可以，不去也行，因为知道石毅最近心烦。不过石毅还是去了，私事归私事，他不是那种公司都搅和在一起的人。这顿饭一直吃到了11点多，等到他回到家里的时候，刘丽站在门口，看样子是等了不少时间了。听见电梯开门的声音，才回过头冲着石毅笑了一下。 回来了。 石毅没有搭理他，只是皱了下眉，然后打开门。刘丽进门，先把外套、皮包什么的放下，然后坐在沙发上看着石毅。 听欧阳说你晚上有应酬啊？ 知道还等这么久？ 石毅倒了杯水，喝了两口，靠在桌子旁边回过身。 找我有事？ 哦，我听 Mary 说你给我打过电话。 嗯，他说你没空接。 我当时在上节目，是直播，所以没办法接。 嗯。 但是他也就只是这么嗯了一声，就不开口了，慢悠悠地转着手上的杯子，等着刘丽开口。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，最后还是刘丽叹了口气。 新闻的事你别信，都是剧组的安排，我也没有办法。 你说的那句也是安排好的？ 石毅笑了一下，但是有点冷。报纸上那些他可以不往心里去，刘丽亲口说的跟当面扇他巴掌有什么分别呢？虽然说本来也不是真的到了谈婚论嫁的关系，但是好歹外面也都知道刘丽是他女朋友，这么搞下去，他是不是绿帽子就要戴头上了呢？感觉到石毅有点火气，刘丽走过来安抚地靠在他怀里。 我要是跟你说确实都是安排好的，你信吗？ 他一边说一边仰头看了石毅一眼，后者静默了一会儿，只是看着他没有说话。 这部电影的投资就是赵子聪拉的，有这么好的档期也都是他的关系。真正要捧的人不是我，是电影里那个新人，那才是赵子聪的女朋友。但是要论新闻点，光新人和赵子聪关注度还不够，这才把我扯进去，也就是做做铺垫，闹不了多久。 而他在新闻上那么说，只是为了给媒体一个发挥的空间罢了。石毅听完解释，眉头依然没有松开。 难道说你们搞宣传就没有其他的办法了？非得一次两次的弄这些东西？ 拍电影不好好拍，全想着靠绯闻炒作增加关注度，有什么意思啊？刘丽对这句话只是有点无奈地笑了一下。 不然呢？你以为那些明星之间的八卦绯闻到底是怎么出来的？这就是这圈子的规则，没办法。 他也厌烦，但是已经开始下场玩了，当然也就只能适应这个环境。这次的事情他也不想，但是赵子聪跟他的经纪公司一直都有往来，马上要赞助的新电影也是刘丽做主单。就算是刘丽不在乎，他公司也不会让他去得罪这么一个金主。演员就是一个外表看起来光鲜的职业，里头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很少有人懂。石毅慢慢放开刘丽。 这么闹下去，我接受不了。 他自认，自己的胸襟还没有大到可以看着自己的女朋友周旋在那么多人当中。无论是为了什么原因，这个都超过他的接受范围。刘丽皱了下眉。 石毅，再给我一点时间。 时间我可以给，但不是无限期的。刘丽，必要的时候，我会要求你在事业和感情中做一个选择。 石毅的表情很严肃，微微皱着眉。他知道，这样对刘丽来说不太公平，但是他很清楚他自己，这种事接受不了就是接受不了。他不喜欢刘丽，就不会跟对方在一起这么长时间。自从过了那种游戏人间的年龄，他在选择伴侣的时候就已经没了最初那种随便的心态。刘丽大概是他步入成年之后交往的比较久的女伴，她身上不少东西都让石毅觉得很欣赏。但是毕竟很多东西不是光靠感情就可以维持的，两个人想要相处，必要的时候就需要做出妥协。石毅可以尊重刘丽的职业，接受他拍戏的时候跟别人谈情说爱，甚至是需要床戏，但是他无法接受这种戏外的感情游戏。在他看来，如果不想配合，总是能够有所取舍的。石毅从小自认看过的潜规则不算少，这些幕后的东西不用去研究，他心里也很清楚。但是再怎么都好，这种利益的交换多数是你情我愿的，逼迫并没有外人想象的那么多。很多东西并不是非牺牲不可，只是被选择性的放弃了。石毅看着刘丽， 我理解你的职业是拍戏，但是生活当中，我不希望你这样。 刘丽对着石毅的话半天没有接枪。两个人之间的沉默比起刚才似乎又压抑了一些。刘丽慢慢地离开石毅，强作轻松地笑了一下。 石毅，虽然你从小在这样的环境长大，但是你远比我以为的要理想化。 刘丽慢慢地走回沙发上，拿起自己的包和外套，回身对着石毅摇了摇头。 演员并不仅仅是会演戏就完了，如果我像你说的那样，根本就不会有今天。石毅，我希望你明白，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，对我们的关系也很认真。可是有些事，可能你真的理解不了。 语气里有些惋惜，也有些遗憾。刘丽最后很轻地留下一句早点休息，就离开了。她半夜过来，本来是想跟石毅谈谈，只是谈的结果并不理想。走下楼的时候，刘丽点了根烟，抽了两口，回头看着石毅家的楼层，很浅地叹了口气。而石毅在房间里静默地看着手里的杯子，没怎么动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多人有声小说2401，我是主播妖仙。 刘丽的绯闻并没有平息的趋势，反而越吵越烈。不过如他所说，那个新人果然没过多长时间就被牵扯了出来。台面上的三角关系吵得沸沸扬扬，似真似假的看起来挺热闹。有些胆子大的媒体更是干脆拉上了石毅一起。这种军二代加上富二代，一线女星对比清纯的戏码，远比电影本身要吸引人多了。石毅不会专门去注意相关的消息，但是不可避免的总会看见。和他关系比较熟又了解事情始末的，这段时间压根不敢在他面前提起刘丽。但是越是这种小心，反而越让石毅心里的那股火消不下去。欧阳看他这样也觉得不太对劲，劝了他几次。 要不你干脆休个假，出去走走吧。 石毅只是有点烦躁地回了一句。 没时间。 要不晚上下班咱俩出去喝一杯。 不用了。 抽了一口烟，石毅视线还盯着电脑。 你晚上不是还要跟岳阳那边吃饭？ 比起应酬岳阳，当然是老板你的问题比较重要。 石毅被欧阳的语气带出了几分笑意，然后挥了下手。 少扯了你。你先去忙吧，不用管我，我没事儿。 就是心里不痛快，他也不需要被这么关注啊。欧阳见他情绪还凑合，也就没坚持，留下一句电话联系，也就走了。